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鬼，两个鬼。 却悲叹，如果没有你护你深深，我便是心事走肉似顺利，心事走肉似 不怕， 哦，凤儿，我要感激你，是你让我走出了黑暗阴影，是你复活了我死去的心，我要把你的美好纯净注入我本现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，给你 活宝。 我会娶你， 平。可你还说要出远门， 我想到上海去。 到上海去？ 好，父亲在上海开一家钱庄，我想去经营钱庄。 平，我跟你一道去，你用得着我？ 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为什么？ 我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，让父亲高兴，然后再回来接你，我们一块生活。 平，我会好好伺候你。 凤儿。 我一

晴儿，请你看着我。三年前，在那个雷雨的晚上，我会是你的继母。 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妈，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。好学好文好上进，家贫人贫穷不贫。

太太的药 刚端来。 凡姨呀，把它喝下去。 不，我不想喝。 端给大少爷。平儿，你去为母亲尽尽孝道。 我， 你去请你母亲喝。 是，父亲。母亲，请喝。 留着我晚上喝不行吗？ 不行，就现在喝。 非得听你的。 你要为儿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啊。 父亲，母亲不愿意，你又何必这么强迫呢？ 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喝。 平儿，跪下，求求你的母亲。 我 跪下，劝劝你的母亲把它喝下去。 母亲，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 我喝不下。 听见没有，跪下。恕你们呐、啊，平儿，过来。从今以后，母亲不告白 是吗、啊、 父亲，我有一个请求。 说吧。 父亲在上海的钱庄缺少人手。 是啊， 我想到那里去。 怎 怎么，你要去 去干犯事业？ 你要去也好。 不，仆员，雷雨就要来了， 把窗户关上。 什么吩咐？ 这活宝绣得正好。 那是四凤绣的。 我也曾绣得一手好活宝。 是是是，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 等等。 转的花里

就想过了，我厌恶这种关系，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。 没听到，没看到。 什么事？ 罗马来了，我富裕的差事拜托太太关照关照。 关照什么？ 告台贵手。 还有什么？ 老爷要出门，请太太准备雨衣。那件30年前的雨衣。 为什么？ 想是老爷在年轻的时候去会朋友，在雷雨天穿的吧。 你呀，可真是老爷肚里的蛔虫。 听众朋友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《雷雨》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吕瑞英演唱的越剧选段。吕瑞英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越剧演员，他在袁雪芬原派唱腔的基础上形成了俏丽婉转的演唱风格，在越剧界影响很大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吕瑞英演唱的越剧，先请听他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中的一段唱《莲香》。吕瑞英扮演刘金定，朱冬韵扮演巧莲。 请娘娘上下生生啊， 娘娘。 再请听《三看玉妹》中的另一段唱《相思》，吕瑞英扮演刘金定。 还是吕瑞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，最后请听她演唱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。吕瑞英扮演穆桂英，曹吕杰扮演杨文广，于少鹏扮演杨宗保。 见在今天落在城， 那王兰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过家珍，劈杀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下王兰。宋王爷才叫上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红不是口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宝的儿子，严谨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做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啊，不加采反击这元帅，说太君为何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财神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自古报好人。莫怪因我这山水不我老，不凭你才人不为你们，都是今人把他葬去。 娘一哭， 见本王刚住仙音去路脚印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他真是将军一算宋军情，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，不管不教这成人 他心里有点不服气，但他也不敢出声。见此情，我心事宁静，我养家不忘恨，只留下这一条根。灯光本是娘生的种，难道是你不诚心？我诚心，我叫他今一时来长一子，不加管教真灵兵。杨宗保，我不是破天门的末日鬼影，是凡尘转到了东，我们老夫老妻要平马迎宾。